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哇塞，哇塞。 回来北上频道第二啦，今日好彩我到苏花到依家都未食螺丝啊， 系 啊，咁啊要讲啲咩嘢？ 你有笑话讲啊嘛， 讲笑话嘅，唔知好唔好笑嘅，即系呢个礼拜就喺成个广东省咧，试完其实因为汪洋啦，即系哇条友就好烟嘅，咁佢其实佢咧就系喺一个网站度咧就同。啲討論區咧就同啲網民即係搞騷嘅啫，其實佢就咁就對話啦，咁就整咗個唔知什麼叫做 啊！你令我諗起以前於友軍好似試過搞過嘅，深圳嗰陣時候， 咁佢就即係聽講佢話佢條友就以前做重慶市長嗰陣時候已經係成日中意玩呢啲咁嘅嘢，懶係好陰咁樣嗰啲啦，咁就咁後屘就然之後整咗一個叫做即係廣東十一問出嚟啦，咁啊成個本嘢咧，好似大幾元， 好似抄 中共咁流，即係多到咧你睇唔曬， 好似係抄深圳嗰條橋。 係啦，咁個笑話就係咩咧？咁咧就咁啊汪，其實總結一句咧，就汪洋就話，即係你知，因為汪洋嚟到咧，其實佢 keep 住佢嗰個。口調都係話，即係廣東其實好多問題，咁你知佢新嚟新豬肉，通常都係咁啦。咁佢就又講埋啲無厘頭嘢啦，即係就總結一句咧，佢就係覺得就係應該佢就話要解放思想，咁咧就積極學習呢個科學發展觀咁樣啦。好啦，咁然之後講完之後咧，佢發覺呢個禮拜咧喺呢個廣東省任何各个镇啊，喺东莞每一个镇，包括长安啦，咁啊，嗰啲镇长咧就走晒出嚟啦，咁咧有，咁你知镇有镇台噶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大力去吹谷呢样嘢啦，咁啊，即系譬如话 keep 住咁影啲各地嘅镇，各镇嘅镇长咧就开嗰啲研讨会啦，咁都系讲呢句嘢，咁你就然之后咧，咁咧就你发觉咧就啲电视啲新闻咧就会成日咧就影住，举个例，譬如话佢访问一个咧喺街边通屎渠嘅，咁嗰、那个。咁佢就 会 系真嘅，唔系讲笑。咁佢就咁咧问佢点样通到呢条屎渠啊？咁佢就会话啦，佢就会话咁我要解放思想，积极学习呢个科学展观，通好呢条屎渠。咁然之后咧，即系不断都系听到呢句嘢，我听咗成几十次，即系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我翻到屋企，我问个老婆，喂，今日碟菜心炒牛肉好正、啊，你点样炒出嚟？咁佢个老婆就答你啦，就系话。解放思想，積極學習呢個科學發展觀，炒好呢條菜心炒，即係咁。咁咧，你發覺即係咧嗱，點解講？我就有啟發咯，就係、是、嗱，即係咧，集埋呢、這個即係呢個禮拜最熱嘅，即係討論呢、這個保護聖火呢樣嘢啦。即係我就有個啟發就係、是，其實即係同真正中國人即係去討論事情呢，其實即係有時係嘥氣嘅，即係譬如你喺網度睇到好多，你唔需要討論，譬如話你只要如果你識撈嘅呢，就譬如話你喺呢，譬如呢段時間你喺無論你喺東莞係做一個學生返學，先生問親你嘢，咁你就答解放思想，積極學習科學發展觀，或者你返到公司開會，老細同你講每樣嘢，你就解放思想，積極學習科學發展觀，你一定過關嘅，係唔使討論。咁但係好啦，但係去到一個問題，我就到呢個禮拜我就諗唔明啦。咁即係可以攞出嚟俾大家討論下啦。就係如果保護聖火，咁我又話解放思想。積極學習呢個科學發展觀，去保護個聖火，係咪好似有少少矛盾咧？因為嗰個聖火其實嚴格上嚟講，佢只係一個普通嘅火嚟嘅啫嘛。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科學嘅喎。如果你咁講，係有啲迷信噶嘛。咁呢兩樣嘢，即係有冇辦法可以撈得埋咧？ 冇得埋， 我冇答案嘅。 即係我就問你未夠料啫嘛。 係啊，你未聽埋啊？ 問下你有料。 唔係你漏咗樣嘢啊？學習呢個三個代表理論思想喎， 係咯，得㗎啦嘛， 即係唔夠啫嘛， 全部將佢， 唉，炒埋一碟，你再唔夠 毛澤東 唔係未到之前三個代表之前呢就係、是、跟住呢個鄧小平理論㗎嘛。 馬列主 義 唔係都未到。 都未 係。倒返 轉頭。倒返轉頭。 倒返轉頭嘛。呢度 trace 上如果譬如話再唔得嘅時候咪就學習呢個毛主席囉。即係呢個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最後勝利嘛。咁囉你係學留守少少嘢啫。 係。 即係一路念上去就搞掂㗎真係。 咁所以其實真係即係有時你即係點講你理性討論係冇乜用嘅即係我發覺喺大陸呢一定要做人要識撈囉即係咁你就會喺大陸可以生存到囉。 其實傑斯仔講呢個我哋都即係我講過十幾年前啦即係嗰時啱啱大概1990-91到啦即係嗰時有啲喺大陸落嚟嗰啲朋友即係喺我哋嗰度機構做嘢嘛。咁佢哋係我記得從其中有一位一個女仔都係幾叻下嘅好似唔知讀呢啲航天科技工程。咁佢哋點走落嚟即係佢哋啱啱係讀完大學啊。咁啱啱識直就六四事件啦。咁佢哋嗰個老師係點教佢哋呢就係逢親交嗰張卷之後啊無論你答得好或者答得差呢你係支持政府平報即係反即係反對呢個乜乜乜乜乜咁樣係每個人都咁寫咁就可以 人人 一定 pass 嘅 一定 pass 嘅 即係呢兩句就 pass 咗 基本唔高分就睇埋係咪兩句我唔記得即係總之有一段嘢佢哋教佢點念嘅即係話總之就係即係當其時嗰個即係鎮壓完咗之後呢佢寫一段嘢支持政府咁樣咁就每人呢我諗可能 guarantee 你一定合格咯 是啊 咁中國 in fact 就係發生呢事情囉 即係每一個時期就會有啲唔同嘅 model answer 你一定要 get 得到呢就任你點樣 咁你就吃得好開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係啦唔使理佢 make sense 嘅呢樣嘢 冇我覺得呢個又好嘅即係你好多嘢你唔使諗咁多啦即係好多嘢你變咗係即刻去到咁可以即刻解決嘅問題唔需要大家咬咁多嘛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咁多口水嘅即係做極都做個節目都做唔完㗎啦我哋以後開始節目就係即係咩呀思想 系 咁就搞掂囉即係喺即係啲听众听落去就舒服啦唔使我哋听咁多口水喺度嘛。 係呀因为你其实你諗收藏佢都唔知道点样叫做解即係你点样为之解放思想呢同埋又有真係有几多人睇过胡锦涛嗰边科学发展观呢冇人即係我真 係。嗱呢个我又有某个程度嘅补充。其实呢次汪洋呢佢咁多嘢呢係有嘢㗎。个嘢我自己估计边度呢其实主要係讲嗰个呢个广东同埋香港同澳门嗰个一个联合。即係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 agenda 同埋一个 project 嚟啦就係点样将呢、這个而家香港同广东同埋深圳同埋澳门怎樣將它做一個整合而後面最大的疑問就是這個整合後面是以哪個做龍頭 肯定不是香港 我有少少 sense 我少少 sense 不是咯 是啊是啊我跟你那個看法一樣不是他一定是其實汪洋來到是很明顯就是在他任內一定有些大 動作有很大的動作的這個大動作會大到怎樣呢就是有可能會遲多十零年會出現一個即是深圳和香港的聯合一個經濟區 大深圳 大深圳有或者可能是大香港即係 whatever 嚇，但係即係如果係以廣東省嘅官員咁大力去催促呢樣嘢咧，我覺得後邊咧又有少少玄機，就係究竟廣東省嘅官員咧會喺呢件事上邊咧仲擔唔到咩位置咯？因為睇到其實香港唔係點催呢樣嘢嘅，即係去到譬如阿張文權去到咧，就有少少牛頭都不搭馬嘴咯。因為汪洋係一路講緊即係解放思想，咁解放思想喺呢個具體嘅意思係點解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呢半年咧，其實真係可以 唔係你香港嘅官員係根本冇咁嘅能力，就算俾你即係有機會去做一個。大香港根本都冇咁嘅， 同埋你諗到咧，同埋你諗到咧， 你點去吸人哋啊？人哋吸你就得。 同埋你諗下，點解會係喺唔喺張德江即係落台之前講，而係汪洋嚟之前講咧？係咪胡錦濤上面同埋温家寶已經同佢講一堆嘢？嗱，你將來落到廣東省，你就會咁做。 好明顯有呢啲感覺㗎，即係如果你睇到汪洋，譬如你有時。其实而家最佢自从佢嚟咗呢有一条友仔就好辛苦嗰、那个就係黄华华。你每次见到佢呢我发现佢老咗好多㗎即係电视成日见到。同埋佢嗰种佢要紧跟汪洋嗰个系唔容易㗎。即係可能佢成两个人个作风都唔同㗎。即係汪洋系好点讲啊。好 aggressive 嘅 咁同埋佢梗係易做啦因為佢啱嚟新豬肉佢冇嘢俾你抽後腳㗎嘛咁但係黃華華就會 每一步要行得好小心，即係你睇到那個格調都係咁樣。 嗯，同埋我諗阿汪洋佢有啲即係上面嘅 mandate 咧，即係有啲嘢交咗俾佢做。係 啊， 咁黃華華就可能唔知呢啲咩嘢啦。 知啊，佢仲要揣過啊，係新老細啊嘛。 咁啊，所以即係我估計咧，即係喺我哋可以見到嘅年代咧，其實香港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 嗯， 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會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改變咯。嚇， 喺個經濟融合方面咯， 即係可能將來就即係已經係唔係話即係深圳要過關㗎啦。 啊，絕對應 應該咯，我都覺得你仲要過咩關？捉啲人 唔係你而家好短期內，你會睇到就係會開好多關口啦。 嗯嗯， 即係其實你越開得多關口，其實就係即係嗰個冇咗一條好明顯嘅borderline嘅時候，你香港就會係即係越嚟越 開始模糊化 ，less important噶啦。 係啊， 咪起碼深圳人會。以好多嚟香港肯定 係啊。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開即係節目開始已經講過啦，就係近排喺廣州或者深圳嘅呢個網上討論呢，就關於個抵制呢個法國貨物。 係啊， 咁第一樣嘢個疑問呢，就係我自己冇 check 啦，就究竟家樂福有幾多中國貨幾多法國貨？ 冇法國貨話俾你 聽，肯定係冇。 嗱，即係 我都諗下法國貨有咩法國貨？ 其實呢個係多鬼魚，即係我覺得 法國礦泉水會都有啊。 這個是包括我又是看中央台呢，很多訪問，不是首先就好訪問了很多政府的官員，即包括在北京和上海大大小小政府官員，那呢大部分是支持這個行動的，即是他們說即他們說人家搞我們，那我們就應該是表下態的接著類。但你剛才說回那件事，就是家樂福根本就即譬如你沒什麼發過貨的，那家夫是一間即譬如在上海來說，上海和北京其實都是的，就是說以上海來說，他們最龍頭那間就是就叫古北家樂福，在古北是高尚住宅區，那那間呢差不多是唯一的一兩間的家樂福，上海有成我諗有十間差不多一定有的，我不太記得有幾多間，看看有沒有網民跟證我，有很多間家樂福，但是其他的家樂福呢，其實呢就是買回來改了個名字， 是 啊，即係譬如話買咗好多以前嘅聯華超市啦，仲有落購啦，即係人哋做唔住嗰啲呢佢就買㗎啦。譬如包括近期有一間呢，就係喺呢個中山公園嘅有一個地標叫龍之夢。咁龍之夢起好嘅時候呢，龍之夢自己有一個好大嘅超級市場。咁但係呢開咗業唔夠一兩個月，咁然之後跟住呢就亦都做唔住。咁成間嘢原封不动就关门两三个礼拜，跟住然之后就 换 晒家乐福，入边啲格局啊、员工啊， 都冇变嘅， 全部嘢冇变嘅。咁入边卖嘅嘢咧，其实全部大部分都系大陆 货咯， 系啊， 即系你好簡單，連呢、這個你喺家樂福，你就算揾即食麵，你一定唔會揾到出前一丁。 但我想揾法國，我想揾法國即食麵。 冇啊，冇㗎。 法國 冇得食麵嘅， 唔係因為佢要迎合 阿常哥，可能你喺法國嘅超市揾中國貨咧係容易 嘅。你只可以咁講，唔係佢有一個少量嘅就叫做即係。 外國入口 嗰啲係啦，即係零食貴嗰啲，譬如話咩 日本嘅明治朱古力啊， 金寶菜湯啊，地滿。 喂，你講呢樣嘢咧，日本明治嘅雪條咧，都喺香港喺中國做喺做㗎。係 啊， 直情係㗎， 中國版㗎，另外南朝啦，係 啊， 即係你好多日本嗰啲食品都係啦。 啊，咁我係想睇下喎，即係抵制即係呢個法國嘅中國貨有咩？ 抵制啲咩？ 唔係啊，我第一個即時諗到嘅就係好啊，見話睇你抵制得幾耐，唔係好啊，真係。喂，大佬，你知唔知去家樂福啊？星期六去家樂福咧，排隊可以聽一集，可以聽切幾兩次呢個消苦聲中。喂，講笑啊，呢個真係我習慣嚟㗎。即係如果我冇一部 MP3 喺身，我係唔會去家樂福㗎。因為排隊真係排到你嗌救命啊！ 唔係第一樣嘢， 所以其實抵制係真係。 第一樣佢本身就大啦，同埋 anyway 就係佢係已經係一個家庭嘅形式去到，即係行下諗住消磨下嘅時間。 佢唔係消磨時間㗎，即係其實佢哋如果你講喺上海同北京嘅家樂福點解佢哋已經形成咗個習慣㗎，即係其實上海同北京嘅兩族，上海人同北京人咧，佢中產其實已經係潛意識係好崇美崇洋㗎，即係佢哋已經有個佢哋係真係有個習慣，就係、是、我都話嗱，你首先從我成日講樣嘢就係、是、你首先從個 屋企个雪柜开始。你去呢、這个你喺上海你去苏宁去呢、這个国美呢、你睇下佢哋卖嗰啲雪柜你就知道㗎啦。佢哋卖嗰雪柜唔系我哋香港人用嘅雪柜。 三四道门。 佢哋系用嗰啲系啦即系嗰道门呢两边即系好大部跟住仲可以制冰啊做飲品啊嗰个雪柜系可以摆几条油落去啊！ 系啦，我正想讲呢样嘢。 咁佢哋就用嗰啲，首先佢哋就用嗰啲雪柜嘅， 成家 去跟住然之后咧，一家人又唔系多人，你知啊？可能两公婆，然之后有个细路，咁你会点解佢哋买咁多嘢嘅？我哋喺上海住嘅香港人咧，就成日都觉得叹为观止啊！你知唔知佢哋点买嘢啊？嗱，如果你有去过大陆嘅 Walmart 同埋呢个家乐福咧，你就知道佢哋嗰啲。车是大过晒我哋百佳惠康嗰啲好多倍㗎嘛。但係可以话俾你听佢哋每一次去到家乐福买嘢係可以买单嘅时候係可以推住两三车甚至推三架㗎。咁你会成日经常发觉你会见到有啲人呢有啲女人呢係装满一箱车嘅乜嘢呢油啊花生油。唔知點解佢可以食咁多嗰架車裝唔晒。咁然之後呢如果個細路仔同佢媽咪講我想食薯片啊 咁就佢一箱半 佢就會買十包嘅。係咁樣買我真係唔知佢點解會咁嘅。咁然之後呢就即係我哋好鵪鶉嘅。即係我去家樂福呢每個我禮拜六去家樂福呢我通常都係買百零蚊嘢。但是呢排住嗰條龍呢全部買千幾二千銀嘢、千幾二千蚊係好犀利 㗎咁查開問一個問題有冇特快專線呀 嗰條特快專線有但係都係咁買緊千幾二千蚊嘢冇人會理 㗎 因為啲係霸籤㗎嘛啲人唔會理㗎佢已經係佢都已經分㗎你無論喺廣東省嘅 Walmart 都係佢有分 credit card 有分 cash 有分特快專線但係完全可以話俾你聽冇分別 㗎冇分 係呀全部都係咁樣排法係呀所以係我係好支持佢抵制抵制耐啲好啲㗎佢真係好辛苦 我就覺得咁樣嗱，你廣東省嗰啲咧，大家都好醒目噶啦，啲廣東人就好醒目嘅。即係你話呢次咧，佢響唔響應咧，我就廣東省我自己有啲懷疑，但係華東區就真係有咁嘅可能。 我就半信半疑啦。即係我長期住喺上海，我又真係唔係好相信上海人會杯葛家樂福咯。即係講就會， 就算 因為 姿態咯。 係啊，因為咧家樂福係好深入民心嘅喺上海。即係你而家早幾年咧，仲有華聯仲有窩媽去頂。 喂但係我今日睇到個消息話喺有啲人行嘅家樂福俾人掟嘢 喎。喎咁又有機會㗎喎。總有機會㗎喎。 我覺得少到例子啦。即係我真係唔覺得上海人會咁囉辱囉。即係一定係繼續家樂福㗎。因為佢哋冇家樂福會死。一個肯德基。麥當勞可以 可有可無。 可以可有可無。因為肯德基是勁好多佢哋唔係太鍾意食漢堡包會鍾意食嗰隻嗰嚿雞 已經係炸雞。慣性收視。 慣性收視嚟㗎。你冇咗家樂福呢你喺上海你係生存唔到㗎而家。 咁 你 冇百佳㗎嘛。 梗係冇啦。冇啊你冇可能打得入㗎。即係等於家樂福嚟香港係又係調返轉就冇 啦。衰過啦。衰過啦。衰過啦。衰過啦。衰過啦。 有㗎。 因為廣州就得嘅。 嗰時喺天水圍都有間家樂福㗎。 唔係佢一個最大嘅經營嘅模式唔同嘅地方香港地價貴。 係啊。 租貴。 係啊。 佢擺唔到咁大嘅倉。 同埋你冇同埋嗰個消費模式啊你真係就算你喺香港擺幾多年你唔會好似大陸人咁樣買嘢譬如話你點解 Walmart 同家樂福係可以生存到呢就係、是、大陸有呢一挺人你可以得閒呢近近地你走去深圳福田睇下Walmart 嘅兄弟公司唔係去 Walmart, 唔使嗰間叫 Sam, 山姆。咁山姆呢喺全中國呢上海都冇㗎喎。佢呢山姆點解咁特別呢好正的。佢就係全部係賣大件即係全部嘢大件件。即係洗衣粉又特大呀乜嘢都特大㗎。咁仲有呢就每次光顧呢係一定重要咁喎要入會。然之後每一次光顧要我唔記得係以前係500蚊而家有冇再高過500即係你買少過500蚊呢係唔 收你。 唔收唔係唔得㗎。個規矩一定要買多過500蚊㗎。咁點咁呢然之後呢又冇交通配套喎山姆。咁但係點解佢仍然係好受歡迎點解呢就係、是、嗰個大陸唔係就係、是、嗰個威 自豪啊，够潮啊！ 似喺美国啊嘛，你揸车 嚟我系山姆会员啊，你唔系啊嘛，因为你系山姆会员就系中产，我去得山姆系冇人搭的士搭巴士去噶，我一定会揸下车。山姆附山姆成个周围就 系 一个好大嘅停车场，跟住就俾你泊低架车，悠哉悠哉咁，即系。 佢咪好美國式嘅， 好 大嘅， 大 大大 問咩？ 但其實呢樣嘢好鬼傻咯，即係我 傻噶。 你聽我講埋先啦。 買 cheap 嘢就係去。 你聽我講埋先啦。嗱，聽下，而家講外國主義啊嘛。 嚇！ 嗱，而家就美國， 而家係外國主義。 外國。喂，你唔係扮美國人咧，扮美國新移民。 佢又仲一樣更加荒謬。你諗深一層就係咩？人哋喺美國咧，係真係有需要咁樣做，因為點解咧？大家如果你住過喺外國，你知。好远噶嘛， 揸两个车三个钟头车 系悭 先。 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喺中国做紧呢个动作嗰啲人咧，系可能住几条街噶啫。但系佢都要话俾人听，我一个礼拜咧，我就去加科次嘅啫。然之后咧就系咁样买嘢，揸埋架车去嘅，即系其实系炫耀嚟噶，系一个身份象征嚟噶嘛。咁所以你点解就喺上海咧？后屘啲华联死晒噶，其实华联嗰阵时开到成行成市上埋市添啊，华联 系啊， 系啊，而家死晒啦， 身份问题 系啊，因为你 cheap 啊嘛。 不过抵制抵制 LV 啊，老实讲， 唔系而家买唔起嗰阵好多话抵制噶， 系啊，LV 系啊，LV 系另外一样啊。 买咁佢而家即系一个冧心同你噶啦，即系发个佬啊呢个细科就话唔理啊嘛， 系啦， 抵制你咯，你做头嘛，咪抵制你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啊头先杰斯讲样，我有少少保留，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咧，大陆嘅网民会发觉咧，真系有效噶。即系呢样嘢，你真系可以空到嗰啲外国， 绝对空到啦，同意吓，即系你睇到呢样嘢就我唔知系即系咪悲哀又系咩啦，但系你总嗱，即系譬如话你睇到做呢样，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中国人，你非常之自豪添啦，即系今时今日真系个 say 好大吓，咁但系即系。你又唔使点讲道理嘅，你喐下喂喺个网度，你喺个网度整条咩签名，喐下就三几百万。我成日讲呢个等同咩啫嘛？等同每一年点解姚明 NBA All Star 一定系第一名嘅？ 嗯， 就系因为你真系你讲你要啲网上签名咧，你一定唔够中国人挥噶嘛。咁同埋你而家真系有 say 啊，嗰个 say 系乜嘢咧？系嗰个经贸啊。 嗯， 你冇人即系。边个敢同你再讲啫？你喐下就发癫噶啦！喂，大佬，我要同你做生意，你恶晒，系咪先？我同你，我得闲同你讲道理咩？咪有你癫埋呢几个月咯，系咪先？所以其实真好大，即系我话，即系所以咪点解我成日都讲 fucking 奥运就系咁解。即系譬如话搞完奥运，我话俾你听啦，仲有跟住仲嘅2018嘅世界杯又搞啦。即系中国又系咁样，即系 喂下一杯可唔可以联名即系要求即系中国队唔打呢个准即系呢个外围赛日可以直接有呢个世界杯决赛咧？ 唔系啊，你如果佢搞2018 主办国 嘅话， 主办国咪一定喺度 咯，唔使踢 咯。我明白啦，即系如果下一次就一定要得噶咯，即系主办国唔得就同你死过噶咯。 点样唔得法？ 唔得咪抵制啲外国货咯。 哦，系啊， 边个投票反对咪抵制 咯？你支持佢咯。系啊，所以真系，所以我都话有生之年，我就唔使惊嘅。我哋一定睇到中国队咧再次入决赛周嘅，就系佢搞嗰届，因为佢实会搞一届噶。 嗯， 系啊，咁所以系好烦嘅。而家睇到呢啲嘢 唔烦。咁你即系由即系我哋细个见到中国俾人虾啦，到今时今日 系虾人。 你从呢个角度，你呢个礼拜应该好开心。 喂， 而家 点 好啊？直情系 而家 站起来， 而家唔知站起来啊， 升起来 啊，系啊， 你 而家而家嗰个边个救我抽啊？ 系啊，即系我当然相信搞咁多嘢喺成个世界搞咁多嘢，即系一定有啲系自发性，有啲系有组织性，但系你系不可否认嘅就系、是，即系今时今日系真系好强大咯，即系个 C 系好强大，中国吓冇、人够胆同你咬。 嗯，不过我自己有少即系惊过呢个高潮之后咧，就有啲反弹啦。 嗯， 即系你好多外国人你见到话你真系中国人咧，即系都差唔多唔使讲理由啊。依家好似、 啊、 即系仲劲过以前美国， 不嬲已经出名 啦。唔系呢个，不嬲都知道。 喺外国吐痰就俾人闹啊！ 唔系你讲呢个Jason 你讲呢个讲笑定讲真嘅先？ 喂，佢哋真系咁心态噶，佢哋会大佬你踎人，你出边人哋赶你，你话佢歧视你。 嗯， 你。红绿灯个马路系咩？红灯嘅话，歧视你系咁噶嘛？佢哋，即系佢嘅心理系 永遠覺得人歧視㗎嘛。 因為佢自己都已經歧視咗啦。 佢自卑感作出嚟㗎嘛。 係啊，其實 係。唔係咁你呢個咪有可能一個反彈性囉，就係即係到到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壓力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就係、是、全世界都覺得你中國人係好老土囉。 咪係老土㗎。即係我就成日覺得就係話，尤其是係外國嗰啲華僑，即係你搞咁多嘢，唔好講你搞嗰啲動作係啱定唔啱先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諗下你自己點解會走咗先啦。即係寄人籬下先咯。 嗯、 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嗯、 即係如果你去到人哋嗰度，你仲就成日口噏住外國嘅，即係我覺得就有少少荒謬。 咁就係試，即係譬如我喺外國，其實外國好多時唔會因為你有錢好尊重你噶嘛。 嗯， 係咪先？喂，我哋喺香港都係啦。 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文化嘅差異嚟嘅，尤其是喺歐洲咧。 其實就 有錢係如果你好有錢，啲人係唔會尊重你 嘅。 係啊，係啊。 喂，就算香港都係，喂，我哋坐低咁多個，會唔會因為啲人落嚟買嘢好勁，你會尊重中國人多啲啊？唔係，即係大陸人 就係文化唔同咯。 係啊， 因為你大陸就係啱啱調翻轉。 係啊，大陸就會有個咁嘅文化啦，而且個係。 唔係，而且呢個文化越嚟越嚴重。 嗯， 即係我唔係講話我同大陸嘅啲朋友個隔閡好大，而係我發覺一個問題咧，就係同我最初上大陸嗰陣時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而家真係住緊， 係 真， 好緊要添。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其實未講完嘅，不過即係又喺度即 係料啦， 有料啦嚇。咁啊料之餘，我哋另外不如我哋去飲下酒仲好過啦。 唔係，臨尾記住就叫所有如果你愛國嘅咧，就唔該將個 MSN 嗰個名字 加個紅心。係 啊，冇少少嘢都 仲唔係，仲有一樣嘢就點樣於。 加個 L， 跟住然之後就係咪一個 心， 跟住 China， 係 咪括號 L？ 唔係。 我唔係好記，我公司嗰啲人就做曬， 係啦， 係爭我啫。我都冇興趣。 L 粒跟住 HK， 我成個 MSN 嗰啲人咧，大陸嗰啲就全部都係咁樣嘅。 我公司都加曬佢哋，唔係中國人都加曬。 咁啊，仲有一樣嘢記住啦，五一號唔好去加樂福。下個禮拜再見。 OK， 拜拜。